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OK， 那么今天呢，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一周哈。那周一的晚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热闹。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两位哈，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说到这位新朋友，我见他第一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开朗，但是呢，同时又非常温婉的女孩，她就是独立音乐人赵阿布，欢迎阿布。 你好，得到。 对，其实阿布今天不是一个人来哈，你不是一个人。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是的。 然后他要隐藏掉自己的光环，今天要给我伴奏。 是吗？哎呦我天哪，这位朋友好眼熟啊啊！远远的看上去，来快点，我必须让你出声。 大家好。 哎。大家好就完了。 哇，好酷啊！ 啊， 今天那个帮那个阿布来弹个吉他。嗯，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不打算介绍一下你是谁吗？ 不用介绍 了。哦，不用介绍。 他真的很酷，很酷。 对，我觉得也是很酷。然后真的就是隐藏自己所有的光环。 对对，给了费用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两顿麦当劳。 哦，我的天哪！阿布，你要离他远一点，你压到了他隐形的翅膀。 哦，好的。 好，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小伙伴啊，给来伴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哈、啊，刘森。嗯、好了，那么今天阿布其实带来了很多歌曲来到我们的现场， 没错。 对，待会儿呢要跟我们一起一一分享一下哈。 好的， 嗯，好的。大家熟悉阿布呢，可能是因为湖南卫视的一些这个热播剧， 哦、做功课了 对对啊，那必须的。是，比如说这个《浪花一朵朵》 哦， 其实那年还挺火的。 哦，对，是还挺不错的一个时间段播的，然后 对吧？ 当时给他们写了两首歌，一个插曲，一个主题曲。 嗯， 对。然后当时男女主角都唱了， 男女主角都唱了。 对，待会儿我要唱跟他们不一样的版本。 哎，是的，今天我们是弹唱版本。然后说啊，那个听完今天我们的版本之后，然后啊，基本上你们以后就只听这个版本了。这是我说的。 yeah. 好，那么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收听呢，当然就是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那如果你想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呢，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当当当当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扫描下方二维码会有更多惊喜哦。当然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另外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除此之外呢，明天就是一个大日子，是我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我们准备了很多抽奖砸金蛋，还有这个开宝箱的活动，金蛋里面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听好了哟，它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了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非常的豪华，千万不要错过。明天这个准备好你的手气哈，试一试。好，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首先，阿布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吧，好不好？ 嗯，好的。嗯，那既然刚才说到说明天就是一周年的生日， 对， 算是提前庆生吧。然后， 好呀，好呀。 就、然后也提到了说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就唱一下。当时那个原版是男女主角来唱的，我就唱我最原始的那个版本。 好的， 算是给这边来庆生，好不好？ 谢谢阿布啊，好感动，好感动。好，这首歌我们马上带来给大家，好不好？ 好，这首歌叫《爱上你的好天气》。 OK。 界，我们好像活在两条平行线，偶尔会孤单，是每个人心里调皮的麻烦。忽然撞见你，我们在快捷电梯的里面相遇，爱上你在这一个好天气。 I'm gonna love you， 你要去哪里？三公里的信号慢歌终于。 I'm gonna love you， 我翻开了日历，随时选择的日子没禁忌。我爱上你在这个美丽天气，真希望还没花光运气可以再次见到你。回味好几回，我好像没喝几杯的浓咖啡，该怎么解释心慌慌跳的加速好几倍。最阳红了我的脸，到底是害羞还是和你对味？爱上你在这一个好天气。 I'm gonna love you， 你要去哪里？三公里的信号慢歌终于。 I'm gonna love you， 我翻开了日历，遵守选择的日子没禁忌。我爱上你在这个美丽天气，真希望还没花光运气可以再次见到你。想想也许运气期待了很久，也许是灵验了秘密，都装了美丽，爱你的美丽，决定喜欢你。信号慢歌终于。 I'm gonna love you， 我翻开了日历，随时选择的日子没禁忌。我爱上你在这个美丽天气，真希望还没花光运气可以再次见到你。 好天气，哦，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 对，就是一首情歌了， 对， 恋爱中的感觉， 这就是恋爱中的感觉。但我觉得像今天北京这个天气，可能不是爱上你的好天气， 对，在吵架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那对于阿布来说，你觉得爱上你的好天气是什么样的天气才算是好呢？ 嗯，还是大晴天比较好吧，就是整个晴天，蓝天也好，然后身上穿的颜色也好，都是特别出挑的，然后心情还蛮好的，对， 是吧？哎，那你是会一个会受天气影响心情很重的人吗？ 还行，就是下雨天其实睡得也挺踏实的。 对，我也觉得。对，我可能我因为我也不喜欢下雨天，但是我唯一喜欢下雨天的就是我可以睡觉。是，好，那哎，刘森，你这期还打算说话吗？ 直接下一首吧，一会儿 啊，直接下一首。 对对对， 对，哦，我真的就是你越不想说话的时候，我越想不断的 Q 你。 对，他们说话要另加钱的，真的是。 啊，是吧？ 对，可贵了，按字儿收。 不是，你今天其实付了他费用，然后让他不要说话，是不是？ 啊，对， 对， 对，原来是这样。 没有，待会儿小伙伴们该说。那个男生长得还不错，让他唱一首影之类的。 对，就是我觉得刘森今天是超级有存在感，就是我不说话，然后但是呢，我坐在这儿， 大家好奇心就更强。 对呀，来，大家有没有好奇那个今天我们的吉他手想让他唱一首的？然后如果有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弹幕发起来啊！ 我们先众筹一下。 对，对，一切都跟钱有关系。 对对对，太贵太贵，我自己都受不了这价格。 是吧？我跟你说，五毛不能再多了。 对对对， 好了，我们开玩笑啊。今天呢，我们真的两位来到直播间，当然以阿布为主，今天所有的歌都是阿布来唱，然后刘森是友情来伴奏的，哎，对不对？ 有 真的要 友情的，对对。 是的，是的。请问二位的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应该有三年了吧？ 三年了。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追溯很久，因为差不多三四年前，那个时候就是想找一个吉他手，没错，他就在站在我的面前给我当吉他手。 哦，真的，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就是你的吉他手。 但那会儿不会弹琴，我忽悠他，我是高手。 是吗？ 对，他是弹鼓，不是什么叫弹鼓？就是 弹鼓中的， 他是打鼓打得特别棒。 哦， 然后后来就一起合作过一些歌。然后 那当时他忽悠你会弹吉他，你没有当时面试他吗？你说亲，你的吉他呢？ 面了，就因为我自己太不会弹琴了，就凡是会弹一点，会几个和弦的我都要，所以当时就来吧来吧，没有门槛， 不挑食啊，他这个这点特别好。 哦，你看。这就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一个是不太懂的，一个是不太会的。哎，两个人其实谁也没 有， 很有默契，谁也不用嫌弃谁。 对对，所以持续三年了，就凑合过吧。 对，还能离咋的？ 对对对，凑合了凑合了。 但是通过刚才这一首歌，我觉得无论是吉他还是唱功，还是这个歌曲的本身，那都不是说一点不会，或者说只会一点点，这现在绝对是高手级别的啊。 还是唱给咱们这边的庆生歌曲。对， 对对对，谢谢阿布的第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这是当时那个热播剧的主题曲， 对 吧？爱上你的好天气。 那 之前其实这个歌曲是当时制片方找到你邀歌，还是你先写出来的这首歌？ 是量身定做的。 哦，量身定做的。 对，就因为这两天其实也有给一个剧写歌，然后是魏大勋主演的，刚刚出来。 哦， 所以 哎，我们要关注一下哈。 对，他那个主题曲，八成是个主题曲吧？对， 啊，八成是个主题曲， 对，马上就上线了，所以大家 反正就是肯定会听到的啦。 哎， 对，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全网铺开是吗？ 对，慢慢开始进入宣传期。 那岂不是我们又可以抢到第一位了？ 哇，这头条，哎，独家 哇，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就是抢 C 位用的。所有歌还没有宣传的，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先要唱一遍。 对对对， 所以待会儿第二首我们就带来这首歌，好不好？ 好的，可以随时 Q。 阿布现在最近那又写歌，又开始给这个电视剧进行制作，是不是时间很赶，会很忙吗？ 怎么说，自己从事工作也是音乐方向的，所以音乐在我生活里头还算是占了一个主流的位置， 是 所以不会太脱节，不会说是两个频道来回去切换。 是吧？所以你就。其实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哎，对， 那你是最开始接触到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是高中那会儿，其实就开始哼唱。 哦， 然后那会儿我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素人是可以写歌的。那个时候是单纯就是想谈恋爱的时候能用上就行了。 是吗？ 最第一首歌写的是给一个男孩写的一个情歌。 哦， 对。 哎，可是这个我刚才get 到一个点，就是谈恋爱时候能用上。那一般不都是男生给女生表白时候用吗？ 对，除了我自己用之外，偶尔有哥们儿会让我帮他们去写。 哦，原来是。 然后用来追女生特别好用。 哦，然后说哎，快去啊，谁想追女生找赵阿布。对， 抢生意。 对对，抢生意。他的歌只要一出，那女生肯定就能答应你。 确实成了几对当时。 是吗？ 对。 那你岂不是这个用歌曲来牵线的红娘？ 也是哈，当然应该收一点费用。 是的，是今天我觉得 凡事都是钱啊， 凡事都是跟钱有关系。不，我们是情怀 啊，对情怀。 你要想分手的话，听我的歌。 对，哎，这是一个宣传，那不如你也展示一下你的歌。 怕大家今天听众听完就都崩了， 对 吧？ 就是有谈恋爱的歌，有疗伤的歌， 是的， 对。就刚才有说到说给魏大勋写那首歌，其实是一个直男方向的。 警察 系列的，所以没想到这种歌我也会写。 哇，就是非常正派的那 种，很正派，很有正义感，很有能量感的。 对，就是正能量，然后很积极向上，又很直男，很热血。对，少了一些情感的烘托。 对，除了谈恋爱，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对 对，因为生活不能只有恋爱嘛，是不是？对，那我们就提前把这首歌的现场不插电吉他版本唱给大家。 没有，这首歌没有在这个 list 里面。 这首歌没有。 对对，那个还在那个进入宣传期之后，他们会有人。对对。 哦，所以现在还不能这个提前发出来， 对 吧？ 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不为难阿布哈。对，免得制片方真的找到他，喂，你怎么回事？ 给钱。 对对对，给钱，他们说我拿不出来。对，我也拿不出来。好，那我们来第二首歌，那准备的是什么呢？想唱哪个？ 再来一首情歌吧，因为刚才是情歌向，咱先待会儿再深情，就是待会儿再疗伤， 待会儿再疗伤。 对，还 是就 是 总之都是治愈的嘛，是不是？ 对，还是一首小情歌，叫《凤梨凤梨》。 好的，凤梨凤梨，这还是去台湾时候写的吗？ 差不多。 好，对，就找不到谱子了是吗？ 找到了。 好，那么这首《凤梨凤梨》献给大家。 假象爱情，十字路口东转西看，以为丢了我们的温柔和牵手啊，人群中不知哪里来的你，大太阳刚空照热到我的心，第一次在街角落那一刻我知道浪漫至极，周围所有一切都轻描淡写，唯独我和你所觉的假象原来是回忆。风里风里风里风里，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对付我幼稚的法子你总是轻而易举的找到。风里风里风里风里，和你和你和你下线的小事情，我们却已在某一年独自排练。幼稚的法子你总是轻而易举的找到。风里风里风里风里，和你和你和你的爱情，家乡的小事情我们却已在某一年独自排练。风里风里风里风里，和你和你和你的爱情，家乡的小事情我们却已在某一年 凤梨。哎，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哎，对，又是一首小情歌。 对， 而且会让人觉得就很清新的感觉，就他原来的那个版本也是这样的吗？ 确实是先去了一趟台湾玩，然后在当地看到那个，就亲自去野地里面去摘那个凤梨， 摘凤梨， 对，最后是自己吃那个凤梨那种蜜饯的感觉，就一下子会感觉哇，还是一种恋爱的感觉， 是吧？为什么吃个凤梨也能找到恋爱的感觉？对，我觉得那个瓜农不是那个凤梨的农民说恋爱的感觉， 这么简单吗？ 对呀、啊，然后说这个凤梨能够多卖钱。 对，对，是真的，因为我之前是吃过一种泡菜，那个 泡菜的那个店家就是这样说，说这是一种初恋的味道，然后我就多买了一包，就很管用啊。 是吗？ 对， 哎，真的，这我想到就是说到这儿，就是各种店家的宣传真的很管用。 嗯， 你知道现在不是街道上好多那种小摊卖烤冷面吗？一般来说就是写着烤冷面三个字，然后呢，虽然也有很多人，但是不会排大队。 对，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神经病烤冷面，哇，排了弄长。 我找到了自我，大家。 对对对，然后说，哎，我不是一个人，然后我找到了病友，都去排队了。 哎，啥时候他要叫那什么什么十万个冷笑话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烤冷面我觉得行，就够冷。 真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起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对，这首《凤梨凤梨》其实就是很简单，虽然是根据吃凤梨这个经历改编的，但是呢，还是一种初恋的味道，不是恋爱的味道。对，写了这么多的情歌，那有没有跟你自己的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关系呢？ 有，但是我的情感里头好像就是甜的没有那么久。所以， 甜的 没有那么久，但是反而是在那种，对，所以说是疗伤的歌曲会比较多一点。 哦，重点还是在疗伤的部分。 有时候可能会那个导演那边会给到我一个剧本，会觉得其实这个故事真的蛮甜的，你要写出那种甜甜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去吃了个凤梨， 然后就是写出了菠萝的味道，还是甜中带酸。导演说，为什么不就不能是纯甜了？ 对对，还是就是真实的生活里还是以色为主，就是稍微有一点疗伤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也是，因为其实如果要是爱情的话，除非是那种童话里面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纯甜，多多少少会有点酸吧。对， 酸 甜甜才是我吗？ 对，酸了之后印象会更深刻一点嘛。 是的， 甜还蛮容易忘记的。 对，如果要是都甜的话，那你只是一个加号，所以你体会不到这个爱情的酸甜苦辣。正是因为有甜有酸有苦有色，然后穿插在一起，你才会觉得这个爱情的珍贵。 其实我觉得大导是个段子手。 啊，对啊，我真的是，哦，太佩服我自己了。 你告诉我， 怎么连加号都出来了？ 啊，对呀、 啊，除了太甜了，容易糖尿病。 对对对，真的是太甜了。 行吧。 我觉得咱们三个可以这个标一下段子，对，好好的聊一下哈。好，那么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先让阿布歇一会儿。 好， 对，待会儿我们下半段，哎，我们这个特别高端的点唱机就要启用了，下半段可以就提前预告一下，阿布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是谁都能翻唱的好的。 我也只是尝试。 对，但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之前听你唱的那两首歌曲，我觉得你唱这首歌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味道。 尝试。 对，是的，就是酸中带甜。 最后顺以疗伤结束着。 是的，是的。好，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今天阿布之前给我们准备了两张照片，这是你自己选的吧？ 因为没别的照片了。 对，但是我看完这个照片，我觉得你太适合拍照了。 就个儿比较高一点，1.75米嘛。 对啊，待会儿我建议你一定要到那儿去照，因为让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身高和身材。 那个太洋气了，真的是头一次在电台里头，然后现场 K 歌， 是吧？对，这咱们洋气吧。我跟你说，对啊，我们电台是真的完全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就专门为了洋气的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洋气的人，请站在这里，会有导师为你转身。 对，等到那一刻。 是，然后我们再来看，先来看一下照片啊，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哇超棒的。就我觉得你拍照是那种浑然天成的，就很有那种大模范。 其实跟你说实话，就是说因为我脸比较大，所以 但是那朋友很清晰。 对对，就骨骼清奇是吗？ 清晰， 我听错了。对，因为朋友说这个我脸盘比较大，所以比较吃亏，别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拍照的时候会找一下比例的，平时是。 对，我觉得就刚才那张照片真的是超好，再来一张。哇，这张就是这张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会拍照的人，或者说拍照特别好的人，无论在哪儿，他都能出大片儿。这就是一面墙。 道道现在说啥，我都以为是段子了。 真的，这我说的是真的呀。对，我觉得这个摄影师也要夹起腿儿，因为整个打光也特别的好， 是吧？ 对，这两张是同一时期拍的吗？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是这个专辑的照片，还是说写真？是 那个时候帮那个，因为有朋友是设计师，然后他的衣服可能没人穿，然后就说你过来吧，帮我打打样。 你看我 说好。 因为那个刚才在外面咱们聊天的时候，现在阿布是坐着，所以大家看不见、嗯、看不到他的身高非常的高，身材比例也非常好。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是还有精力的话，真的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模特。 反正待会儿去 K 歌的时候、嗯、大家会能看见。 是的，大家拭目以待啊。马上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大家摩拳擦掌，把你们的隐形眼镜都戴上。对，因为待会儿呢我们就要不仅可以看现场，也可以听到阿布的歌声，还可以看到他超模一样的身材。好，那么还有20几秒哈，来再问一下阿布，你这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呢？ 没有，就是女孩个头高一点、嗯、其实你身上藏一个肉特别方便。 真的， 你看我今天这个衣服其实暗藏玄机。 不要说了、啊、我觉得我输在了起跑线上。好吧，我们稍后回来。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耶、！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独立原创音乐人赵阿布，以及他的非常优秀的吉他手小伙伴刘森，欢迎二位，耶、！对，刘森依然酷酷的不说话，非常有契约精神，你不觉得吗？ 对，就因为我们写的非常清楚，张嘴之后， 是啊，因为你付了他费用，你不要开口，所以他真的就不能开口。对，那就我来介绍吧哈。刚才呢在这个广告的间隙，我们也是设计了一下如何才能把现场呈现给大家，既能让大家看到阿布完美的身材，又能够听到阿布完美的歌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就有请阿布站起来。 是现在吗？还是待会儿？ 没有，待会儿我先这个 待会儿 Q 我。 是的，我待会儿 Q 到你哈。这个在唱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那就是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那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当然就是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收看的话，大家要注意，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下方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另外呢，在明天就是我们的台庆1周年的大日子了哈，那这个在生日的这一天，线上线下都要一起联动。在线下呢，会有主持人跟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的制作师，一起带你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还有就是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来观看一场电影。这个电影呢是跟青春啊、回忆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想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就拼命的点关注，关注，关注，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好，那么现在我要正式 Q Q 到我们的阿布了。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待会儿还是由你自己来播报歌名吧。 好， 我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我是超爱的。 还是这首翻唱是吧？ 对对对，翻唱的这首歌。 好的好的， 嗯。 现在是跟大家做个介绍是吗？ 可以啊，来你来介绍一下吧。 哦，行，因为那个要翻唱的是 Make You Feel My Love。 嗯， 这首歌是因为自己在家很安静的时候唱过。 哦， 就觉得因为 Adele 她在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其实是满天繁星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就打造了一个人在静静的去思考整个的世界与你的关系，还有你与爱人的关系怎样去让他感受到你的爱，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能量的歌。对，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特别，也是特别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 对， 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好像在蒙蒙细雨当中，就真的不是一个好天气。如果是一个特别热烈的天气下听这首歌，你反而听不出来那种感觉。 对 对， 爱上你在不太好的天气里头， 就是因为它这个天气不好，所以才想方设法让你感受到我的爱。好，那么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自阿布。OK， 那现在对，可以把耳机戴上，然后用我们的非常高端的现场 KTV 的唱吧话筒。 哇，真的好洋气！ 是的，是的，来先可以试一下， 还没有。 对你摁住，它就打开了。 啊 啊，是的，然后你可以试一下音，我这边都已经给你调好了。 哦， 好的，哎，好，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哦，真的太棒了，这个设备。 哎，真的真的，你知道吗？我激动的要哭了，你知道，一个是被你这个唱功感动的要哭了，再一个，我有半年没有听到这个混响话筒了。 真的是，你们挺激动的，我听半天没听着伴奏啊。 然后是吗？ 对，他应该是没有戴耳机的。 哎呦，对对对。 所以在他看来，我全程都是在那里， 我 全程清唱。 我听了半天清唱， 全程看我在那里手舞足蹈。 哦，所以你刚才就是那个说耳机的问题是吧？ 对。 哎呀，忘了我们的小伙伴了。好，那么 对，挺好，挺好， 对，挺好的，没关系。待会儿你想唱什么的话，你可以再点，然后我给你备个耳机让你听。 咱一会儿长安街边上你再唱两遍。 待会儿加工。 是的，是的，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而且现场的感觉也是很好的。没事，待会儿如果要是唱到阿布自己的歌，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用那个话筒。 嗯， 直接是， 哦，还可以这样， 对对对，还可以这样，对呀，然后这样就是带混响效果。 嗯， 好，那么在下半时段，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哈，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说，哎呀，这首歌就唱的真的是太棒了，包括对啊，包括在上半时段，然后咱们唱的那两首歌，大家都想问说，阿布，你这个是一看就是专业的嘛？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学的呢？是科班出身对吗？ 没有，我的那个专业是学英文的。 英文的， 对， 我的天哪！ 写歌其实纯粹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出口。 哦，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内心的那些能量，适当的还是需要找一个发泄口。 嗯、 有人会去画画，有人会去写东西，那、我可能就觉得，唱出来好像心里会更舒服一点。 是的， 嗯、 那这个唱功的问题，因为好多人他是可以写，但是唱并不一定那么的在行。那你是后来又学习，或者说自己就是不断的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吗？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就是自己会写一些歌什么的，然后就为什么会，因为有导演跟我说过这事儿，说阿布那个我们确实会觉得你写的东西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的牛人同样是跟你一起来发 demo 过来的，但是我们最后为什么去 pick 你？因为你真的是把那首歌 为什么 pick 你？ 为什么 呢？ 因为那首歌你唱的好听，他觉得说一个写歌的人把歌的力量感唱出来是一个非常加分的，所以可能会导演在挑的过程中会觉得，哎，哦，这个还好像类似于成品的一个样子哈，就大概有一个，对。 对， 还算是一点优势吧。对， 我觉得真的很好哈、啊，就是，你不光是要写，现在什么都是要一体化的嘛，是不是？对，你光写出来，然后你不会唱也是不行的，因为感情传达的不到位。是一共发来10个，有9个都是不会唱，只有一个会唱，那肯定要这个。 对，我发现就是很多特别棒的歌手，他本身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声音的传递了， 是的， 他其实是一个表演者，他会用自己的一个状态把声音、影像完全像是一个微电影一样，会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 对，那有没有导演说，阿布，你看这个你的歌唱的也很好，写的也非常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角色，要不要来试一下？ 去当个1.75米的丫鬟，要不要试一试？ 对，有 机会可以啊， 对， 真 的有 机 会 可以。 对， 双语的，双语丫鬟，丫鬟的命。 你这个是从西域过来的，是从西域运送过来的丫鬟，双语， 对 ，international， 对，非常的国际化啊！哎，其实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像很多这样搞笑的，对，像这个以十万个冷笑话为一个例子啊，那很多都是。把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我觉得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哈。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愿意尝试的。 但是现在其实还是以音乐为主， 对，还是更专注在音乐本身，对。 那平时这个写歌的量大吗？ 看什么时候，有些时候灵感来的时候，一周写7首都是有的。 哇， 对，但是会来回去打磨了，这不是说你写完就没事了，会来回去打磨。但有些时候可能工作忙一点，可能一个月写上个4-5首的样子也有。 那现在就是说，除了安心的在家写歌创作这个之外，那还有其他的工作就是加在你的身上吗？ 其他工作就是写写文字什么之类的，因为是英语专业，所以还能做一些事情。 哦，那英语专业可以帮助你做什么？是译本，就是翻译，还是说？ 就写一些稿件啊， 写稿件， 对，写一些那个英文稿件、中文稿件类的，都还有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 所以说就是文笔文采也非常的好，然后唱的也好，写的也好。请你给我们这些人留一个活路，谢谢。 没事儿，我应该是朝着演双语丫鬟那方面在使劲儿的。 好的，各大剧组啊，这个现在有没有征集双语丫鬟的？我们这儿有一个现场的。 pick 我。 对，pick 我们的阿布，这个要求就是。 是盒饭里面多加鸡腿、 啊、鸡腿呗。 好，那么刚才呢也是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那接下来哎，在你写的歌曲里面有写英文歌吗？英文歌多还是 中文歌？有，待会儿就给大家可以唱一首，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我叫 Whisper。 Whisper、 对，然后也稍微有点乡村乐的感觉。 又是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是不是？ 走在乡间小路上，美国乡村乡间小路上， 走在美国的乡村小路小道上。来吧，那把这首 Whisper 带给大家好吗？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就自己弹唱吧。 这是自己弹唱的， 自己来吧。 对，这 是的，好，这个我们的吉他手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 没事，就开始在。 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可能这个吉他声音就不是特别好了，大家就不要介意。 对，没有关系，那个小话筒其实都可以收到， 是吧？ 好， 把这话筒给你往那边摆摆。 对， 然后简单给大家唱一下。 好，来吧。 I have to get away. Never said okay. Keep your voice down tonight, like whispering to me. I can see it on your face. What I'm gonna say? Stop your chimney and come back to me. Or whisper to me the night. I could feel never the best for this. Cross or hide, always be my mind. I could feel never the change that power never come apart. Think about the link of our two hearts. Deep, deep night.As a little girl, we did play that game. Keep your voice down tonight, like whispering to you. Try to avoid ever kiss. What we gotta say? Start up to me, pursue that happiness. So whisper to me the night.I could feel never the best moments. Cross your heart, always be my mind. I could feel never the change that power never come apart. Think about the link of our two hearts. Deep, deep night. A whisper just loud. I love to see you secure our vows. Cross your heart.Be my mind, never gonna part. Think about the link of our two hearts, be the deep night. You are no way, what are the guys? Skip to read my mind. Your whispers, melodic, sonic. 哇 ，Whisper！ 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有出路吗？真的啊，这首歌，我有点词穷，你知道吗？因为一般我不能说只评价说哇，好好听啊，这样其实虽然是真心话，但是会显得很敷衍。 不， 所以说我在想怎么样去评价一下呢？ 但是我相信道道的段子是无穷无尽的。 是的，首先我得先那个过一下脑子，这首歌的英文我还得先翻译一下。 对对对，其实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对对对， 因为它的名字叫 Whisper。 对啊， 对，其实还是回归到爱这个主题上，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亲情，还是恋爱中的男女生，有些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敞开讲，所以有些时候， 悄悄的， 对，是悄悄声说的，也许会凑到你的耳边这样说给你听，也许是情话，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内心， 的一些话，我觉得好丢面子啊，我就不说了。其实这个时候你用轻声细语传达给对方，总比你什么都不说要好很多。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爱情当中尤其是这样啊，就不管你是想分享喜悦也好，还是说你两个人吵架了闹别扭了，我宁愿说就这个爆发一下，也不要什么都不说， 对， 因为对方会 一定要表达， 对，一定要表达，否则对方他真的不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你为什么突然间就不高兴了？ 怎么就我就突然间就消失了？你要 对我， 我 特别讨厌玩消失的人 啊， 我也特别不喜欢。 有时候我也是玩消失的人，但 是 真的很期待对方能问你一句，说你为什么就消失掉了，能给一个回复什么之类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要是对方没有问你，或者说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你会很失落？ 然后就把它写成歌，然后去卖钱。 哦，原来是这样的。 没有，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所以常常会，所以才有音乐是个出口，然后把它变成一些旋律，唱的时候其实也在倾吐自己的心事， 是吧？对，那我觉得你会有很多歌，就比如说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派上它的用场，就比如说你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表达的人，那有你就可以把你的歌然后给对方，来你听一下这首歌，你就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然后你可能就觉得我不会表达，但是我希望你来找我，那你就快来呀。 但是有些时候对方很木讷，比如说像森森这种，就我给他发歌啊，他基本上会说这首歌 你给我翻一下呗， 他说这首歌的这部分的和弦有问题，你回去再改一下。这种你怎么会得到回应吗？真的是， 是你听到了吗？ 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也是好朋友， 对 对对。 阿布说，我不是想让你指出我的和弦有突然有问题，我只是想 让你读出些信息， 对对对，你我是让你做一下归纳总结，让你升华一下，好吗？ 对对，是好朋友，没有误解。 对对对，好的好的，对，就是有的时候是损友之间才会这样说，如果要是说不熟的人，或者说他不是说专门的为你这首歌好，就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很好听啊，对，哇，好棒棒啊，这你不觉得就很敷衍吗？ 对呀、啊，对、啊， 对，所以说这还是情比金坚哈。 对对， 是的，那就是在平时除了写歌之外，阿布你有什么爱好吗？ 其他爱好是看脱口秀，就经常去线下。对，因为北京这边我是近两年才会发现线下有那么好的脱口秀的场地。 是吗？ 对，我原来是觉得应该是看相声会让自己开心一点。 对呀、 啊。到后来发现哇，比如说就是大家看美剧看多了，看国外的一些 SNL 什么那样的脱口秀看多了，北京这边其实也有很多 哦， 而且非常优秀。 是吗？那 对，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要推荐是可以说品牌吗，还是怎样？其实有一些还。有一些还不错的俱乐部，这里就先不说。其实大家可以， 俱乐部啊，那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 对，可以去搜一下。 那经常看他晒，就是看脱口秀呢。 对， 大晚上也不回家。 大晚上也不回家。 就是的。 对，就是会让自己乐呵一下。 是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对，那脱口秀一般这个都是你入夜以后的生活吗？还是说傍晚的生活会更？ 脱口秀一般是晚上 晚上。 对，晚上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放弃了八小时以外的那个身份。然后突然回到自己了，然后去调侃一下生活，然后去聊一 乐呵 乐呵，对，我觉得还蛮不错，聊一些段子类 夜游神。 还行，还好，还好，还年轻。 对，就是你能熬得住夜，说明你还年轻。对，那现就是平时几点钟起？你的作息是昼伏夜出吗？ 还行，因为家里面养猫嘛，所以猫的起居其实就相当规律了。我跟它 又是一个铲屎官，恭喜！ 哦，原来你也是啊，叨叨。 是的，是的，铲屎官的会面。 两位老母亲在交流什么？ 对，真的。 所以清早基本上七点多会醒，然后晚上十二点以后。因为有些时候会写东西啊，然后那个其实猫咪会跟着咱们的作息走的。 哎，对，就是你不起，猫也不起，你起了它还不起，你叫它它就装死。 哎，一样的，一样的， 是吧？懒猫嘛，都是这样的。哎呀，主子也是操碎了心的。 你们家那个猫是几年？是几岁了？ 两岁才。 两岁，我们的四岁了， 是吧？ 对， 两岁胖。 然后当时现在有没有机会找女朋友什么之类的？ 我们家那个也没有啦。 啊。只能做姐妹了，真的是。 好吧，这个是铲屎官之间才会有的话题啊。对，但是其实撸猫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灵感。哎，那你有没有想过说给你的小猫咪写一首歌？ 有，之前有写过说那个喵儿与少年，但是这个 demo 之后会给大家奉上了，就 好的， 对，就稍等片刻了，对， 好的，好，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呈现一首。 好啊，好啊， 好， 我们来唱一下。 对，这首该唱情歌了吧？治愈一下的。 嗯，是，就是有点接近我的生活状态。它是叫已婚姑娘，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不是那个已婚，是已经昏头昏脑的那个昏， 黄昏的那个昏， 有一点。 好，已婚姑娘，拜拜。是的，是的，这首就沉静很多哈，真的是治愈的，这样的歌曲。哎，这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对，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接下来的计划， 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大家的？ 因为差不多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就是专注在写歌，有点偏幕后，我还是想往歌手方向再走一走。我觉得这个年代就是对歌手的包容性，包括对年纪的包容性，其实够大了。你即使不是十八九岁，像什么， 你十六也行。 对啊。对 对吧？ 就只是再晚几年，或者说甚至它变成了一辈子的事情，都是 OK 的。所以我想往歌手这个方向再试一试。 好，加油！你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 想用歌声来表达一些故事吧，对，去讲一些故事。 好的，那就希望阿布有越来越多的好的作品， 谢谢道道， 对，呈现给我们，然后让大家听到哈。 好的， 好，那么今天呢，真的是特。